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5章贝壳小屋第80集。 贝壳小屋的其他人不可能不发现异常，因为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，没有人问起。但哈利经常感觉到比尔在饭桌上端详他们三个，关切而若有所思。在一起的时间越长，哈利越觉得他不太喜欢那个妖精。拉环是出奇的残忍，他把低等物种的痛苦当成笑谈，而对于进入莱斯特兰奇的金库可能需要伤害其他巫师，他似乎津津乐道。哈利看得出来，自己的两个同伴也感到厌恶，但是他们没有讨论这个，他们需要拉环。妖精满不情愿地和其他人一道吃饭，腿伤治好以后，他仍然要求与还很虚弱的奥利凡德一样享受饭菜送到房间的待遇，直到比尔在芙蓉的愤怒爆发后上楼告诉他不能再那样安排。从那以后，拉环加入到拥挤的餐桌前，但拒绝吃同样的食物，坚持要吃大块的生肉、根茎和各种蘑菇。哈利感到自己有责任，毕竟是他坚持让那妖精留在贝壳小屋，以便向他提问的。是他的错误导致了维斯莱一家被迫隐藏，使比尔、弗雷德、乔治和维斯莱先生不能继续上班。 对不起。 在四月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，他帮芙蓉准备晚餐时说， 我真不想让你们承受这一切。 芙蓉刚安排几把刀子，自动为拉环和比尔切牛排。比尔自从被格雷伯克咬伤后，也喜欢吃带血的肉了。刀子在身后切着肉，芙蓉有点烦躁的表情缓和了下来。 哈利，你救过我妹妹的命，我不会忘记的。 严格说来，那不是真的，但是哈利决定不提醒他加布里从未真的有过危险。 不管怎样， 芙蓉接着说，一边用魔杖指着炉子上的一锅调味汁，他马上开始冒泡。 奥利凡德先生今晚就要搬去穆里尔姨婆家，这样就会方便一些了。那个妖精…… 提到拉环时，芙蓉微微皱了一下眉头。 可以搬到楼下来，这样你、罗恩和迪安就可以住那间屋了。 我们不介意睡在客厅里。 哈利说，他知道拉环要是睡沙发会不痛快，而保持拉环心情愉快对于他们的计划至关重要。 不用担心我们。 看到芙蓉要反对，哈利接着说， 我和罗恩赫敏很快也要走了，我们不会再待多久。 你在说什么呀？ 芙蓉皱着眉头对他说，魔杖指着悬在半空中的砂锅， 你们当然不能离开，你们在这儿是安全的。 他说这话时的样子很像维斯莱夫人。哈利很高兴后门正式开了，卢娜和迪安走了进来，头发被雨水打湿了，怀里抱满浮木， 还有小小的耳朵。 卢娜正说着， 有一点像河马的，爸爸说，不过是紫色的，而且有毛。如果你想呼唤他们，必须哼歌，他们喜欢华尔兹，节奏不要太快。 迪安看起来不大自在，朝哈利耸了耸肩，跟着卢娜走进餐厅兼客厅。罗恩和赫敏正在布置餐桌，哈利抓住机会回避了芙蓉的问题，抄起两壶南瓜汁跟了过去。 如果你来我家，我可以给你看那只兽脚，爸爸写信告诉我的，我还没有看到呢，因为食死徒把我从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带走了，我没能回家过圣诞节。 卢娜说着，和迪安一起把火续上。 卢娜，我们告诉过你。 赫敏冲他叫道， 那个兽脚爆炸了，它是独角兽的脚，不是弯脚憨兽的。 不，肯定是憨兽的脚。 卢娜不为所动地说， 爸爸告诉我的，这会儿可能已经变好了，知道吗？他们会自我修复。 赫敏摇了摇头，继续摆放叉子。这时 比尔带着奥利凡德先生走下楼梯，魔杖制作人看起来仍然异常虚弱，紧抓着比尔的手臂。比尔一边扶着他，一边还提着个大箱子。 我会想念您的，奥利凡德先生。 卢娜走到老人跟前说： 我也会想念你，亲爱的。 奥利凡德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在那个可怕的地方，你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。 那么，再会，奥利凡德先生。 芙蓉亲了亲他的双颊说， 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带一个包裹给比尔的穆里尔姨婆，我还没有把她的头饰还给她呢。 很荣幸。 奥利凡德微鞠一躬说，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这点回报不足挂齿。 芙蓉取出一个磨破的天鹅绒箱子，打开来给魔杖制作人看了一下，头饰在低悬的吊灯下闪闪发光。 月长石和钻石。 拉环刚才悄悄走了进来，哈利没有注意到。 我想是妖精做的吧。 巫师花钱买的。 比尔平静地说。妖精迅速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鬼祟而含有挑衅意味。大风刮着小屋的窗户，比尔和奥利凡德朝着黑夜出发了。其他人挤在餐桌周围开始吃饭，胳膊碰着胳膊，几乎没有空间可以活动。旁边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。哈利注意到芙蓉几乎没吃东西，只是不停地拨弄盘中的食物，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窗户。还好他们刚吃完第一道菜，比尔就回来了，长发被风吹得缠在一起。 一切都好， 他告诉芙蓉。 奥利凡德安顿好了，爸爸妈妈向大家问好，吉尼说他爱你们。弗雷德和乔治让穆里尔姨婆很生气，他们仍然在他的后屋承接猫头鹰订单业务，不过归还头饰令他很高兴，他说还以为被我们贪污了呢。 啊，你的姨婆她很可爱。 芙蓉气呼呼地说，一边挥舞着魔杖，使脏盘子在半空中落在一起。他接住他们，走出了房间。 我爸爸做了一个头饰。 卢娜说。 啊，实际上更像一个王冠。 罗恩看到哈利的目光后，咧嘴一笑。哈利知道他想起了在谢诺菲留斯家看到的滑稽头饰。 是的，他在试着重做失踪的拉文克劳冠冕，认为他已经确定了大多数主要成分。加上比利威格虫的翅膀后确实不一样了。 前门砰的一响，大家都转过头去，芙蓉惊恐地从厨房里跑了出来。比尔一跃而起，用魔杖指着门口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也是一样，拉环悄悄地钻到了桌子底下。 是谁？ 比尔喊道。 是我，莱姆斯卢平。 一个声音在呼啸的风中喊道。哈利感到一阵心惊肉跳，出什么事了？ 我是狼人，我妻子叫尼法朵拉唐克斯，你是贝壳小屋的保密人，告诉了我这个地址，叫我有紧急情况就过来。 卢平。 比尔咕哝道，跑过去拧开了门。卢平跌进门内，脸色苍白，裹着一件旅行斗篷，灰白的头发被风刮乱了。他站起来环顾四周，确认屋里有谁，然后大声喊道： 是个男孩，我们给他起名叫泰德，用了朵拉父亲的名字。 赫敏尖叫起来： 什么？唐克斯生了？ 生了小宝宝。 卢平喊道。餐桌周围一片欢呼声和欣慰的叹息声。赫敏和芙蓉都尖叫道： 恭喜！ 罗恩说：“ 我的天哪，一个新生儿， 好像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似的。”“ 是的，是的，是个男孩。” 卢平又说了一遍，似乎高兴的飘飘然了。他大步走过来和哈利拥抱。格里莫广场地下室里的那一幕，好像从未发生过。 你愿意当教父吗？ 他松开哈利问道。 我 哈利结结巴巴地说。 对，是你，当然朵拉完全同意，没有人更合适了。好的。天哪， 哈利惊喜交加，激动得不知所措。现在比尔忙着去拿酒，芙蓉劝卢平跟大家一起喝点儿。 我不能待得太久，必须回去。 卢平说，冲着大家眉开眼笑，看上去比哈利见过的任何时候都年轻了好几岁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比尔。 比尔很快就给所有的酒杯倒满了酒，大家站了起来，高高的举杯庆祝。 为了泰德莱姆斯卢平， 为了泰德莱姆斯卢平。 卢平说， 一个正在成长的伟大武士。 他长得像谁？ 芙蓉问道。 我认为他像朵拉，可是朵拉认为像我。头发不多，刚出生时看上去是黑色的，但是我发誓一小时后就变成了红色，很可能到我回去时就是金黄色了。安东米达说，唐克斯出生第一天头发就开始变色。 卢平把酒一饮而尽。 再来点，再来一杯。 他笑眯眯地添了一句，比尔又给他加了酒。狂风吹打着小屋，炉火跳跃着，噼啪作响。比尔很快又打开了一瓶酒。卢平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们都忘记了自我，暂时从被困的状态中释放了出来。新生命诞生的喜讯令人振奋，唯有那个妖精似乎对突如其来的欢庆气氛无动于衷，不一会儿就溜回他现在独住的卧室去了。哈利原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，忽然发现比尔的目光盯着妖精上了楼梯。 不，我真的必须回去了。 卢平终于说道，谢绝了又一次斟酒。他站起身，将旅行斗篷裹到身上。 再见，再见。过几天，我想办法带些照片来，他们知道我见到了你们，都会非常高兴的。 他系好斗篷后开始道别，和女士们拥抱，和男士们握手，仍然眉开眼笑，返回了狂风呼啸的黑夜。 教父，哈利。 比尔说，他们帮着清理餐桌，一起走进了厨房。 真是荣幸啊，恭喜。 哈利放下端着的空酒杯，比尔顺手拉上了身后的门，把仍在大声说话的其他人隔在外面。尽管卢平已经离开，他们还在继续庆祝。 哈利，其实我想和你单独谈谈，小屋里人太多，找这么一个机会不容易。 比尔犹豫了一下。 哈利，你们和拉环在计划着什么事情？ 这是一个陈述，不是一个问句，哈利也就不必否认。他只是看着比尔，等待下文。 我了解妖精， 比尔说， 我离开霍格沃茨后就一直为古林阁工作。如果说巫师和妖精之间能有友谊的话，那么我有妖精朋友，或者至少有一些我很了解也很喜欢的妖精。 比尔再次犹豫了一下。 哈利，你想从拉环那儿得到什么？你又答应回报他什么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 哈利说。 对不起，比尔。 厨房的门开了，芙蓉端着更多的空酒杯要进来。 等一下， 比尔对他说。 就一会儿。 芙蓉退了出去，比尔把门重新关上了。 那么我不得不说一句， 比尔接着说， 如果你和拉环定了任何协议，尤其是如果那协议涉及财宝，你必须格外小心。妖精概念中的所有权、报偿与补偿跟人类的不同。 哈利感到一阵不安，好像一条小蛇在他体内搅动。 什么意思？ 他问。 我们是在讨论另一种生物。 比尔说， 许多个世纪以来，巫师和妖精间的交往充满矛盾，这些你都可以从魔法史中去了解。双方都曾有过错，我绝不会说巫师清白无辜。然而，一些妖精认为，古灵阁的妖精也许更容易认为，涉及金子和财宝时，巫师就不可信任，并且巫师不尊重妖精的所有权。 我尊重， 哈利说，但是比尔摇了摇头。 你不理解，哈利，没人能够理解，除非和妖精在一起生活过。对于妖精来说，任何一件东西真正且正当的主人都是它的制造者，而不是购买者。凡是妖精制造的东西，在妖精看来都理当归他们所有，但如果是买来，妖精们会认为那是付钱者租用的。他们最难接受的就是妖精制作的东西由巫师传给巫师。当头饰在拉环眼皮下传递时，你看到了他的脸色，他很不满。我相信拉环会像他同类中的极端者一样，认为原来的购买者死后，那东西就应该归还给妖精。他们认为，我们这样习惯于占有妖精制造的东西，由巫师传给巫师而不再付钱，比偷窃好不到哪里去。 哈利现在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他怀疑比尔猜到了更多的事情。 我要说的， 比尔把手伸到厨房的门上， 就是你在对妖精做出承诺时要格外小心，哈利。对一个妖精食言，要比闯进古灵阁更危险。 好的， 哈利说。比尔打开了门。 好的，谢谢，我会记在心上的。 跟着比尔回到大家中间时，哈利突然产生了一个怪异的念头，无疑是喝酒引起的。他觉得对于小泰德·卢平来说，自己正要变成一个像小天狼星布莱克一样鲁莽的教父。